能爱着你才最重要。 想把你的明天仔细翻阅。 真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愿来生才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不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，回忆过

有多远的距离， 还有是什么？

只是上辈子留下的记号，要快活不然能在今生把我找到，不会太寂寞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欢迎光临我的独家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，当时和爱的男人最后白马，这是属于我的独家神话，何必在乎那个真或假，心里的时光轻轻轻出发，让画面倒转吧。 所有

谁的遗憾，千回百转难，爱却不是最后一站，爱只是结果的伤心。 牵引你的梦，